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星期日梗系约定你啦，你唔嚟唔得噶啦！咁多年咧，希望你已经习惯咗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现场直播紧嘅系二千靓歌再重聚啊！而家咧，点解系直播咧？话俾你听，而家系9:08，咁你就知道咧，我哋真真正正直播紧。我唔知道呢啲声响咧，去到外国嘅时候会唔会有少少 delay 吓？咁喺时间上面都系争一两秒嘅啫。呢啲一两秒，系对于我哋呢啲经典歌嚟讲咧，简直直情系好少好少嘅事，因为我哋啲经典歌咧源远流长啦，由而家数翻转头，哇！我哋未出世咧，你好多靓歌已经出现咗，所以今晚咧，我哋有好多呢一类嘅经典之中嘅经典歌咧出现，所以我请咗两位真系唱经典歌咧，冇得定嘅，两位女士，两位女歌手都系表表姐嚟嘅。Sabrina， hello Albert，Sita， hello Albert， 系啦，你哋两位都嚟过啦，唔系稀客嚟嘅，咁啊 ，Sabrina 咧就补咗样啊，上次我揾你， 系啊， 咁啊好翻啦嗬，好翻好多啦吓， 九成 啊，系啱噶啦，系 8899咁啦， 系啊，因为咧 多谢你邀请啊， 如果你100% 好翻晒咧，佢哋又会有少少唔舒服，又跌翻落去九咁唔好嘅，直情咧九成系最好噶啦，吓，即系突然间咧唱下啦，你下半部分咧一倍。变咗100%，真系噶，通常唱歌都系咁。 希望系。 有冇印象啊？即系都系咁嘅，唱唱越唱越开啊嘛。 会 系啊，心情 通常会摆啲最劲嗰啲歌喺最尾嗰。 唔系，同埋开咗声，同埋个心情又开朗咗吓。咁啊，通常咧去到尾咧，我哋啲嘉宾咧，多数嘅 feedback 话俾我听系咩咧？就系、是、哎呀。完噶啦，好夠啊！即系咁樣，好似好長啊！但由而家到12:00咧，我哋都喺二千靚歌咧，同大家一齊分享一啲經典歌，尤其是今晚咧，兩位咧都係好擅唱英文嘅經典歌嘅啊 ！Sabrina 之後咧有 Sita， 你第三次嚟噶啦， 今次第三次， 系啦，我都記得噶啦， 多謝你邀請。 唔好咁講，我即係我誒冇咩叻，最叻嘅邀請人。系，请啲唱歌好听嘅、叻嘅，同埋咧就即系亦都要多谢我哋两位拍档啦。吓，虽然咧即系大家熟到已经唔需要多谢，但都多谢啦。阿坚哥啊，同埋 on piano 嘅 Vince 啊 ，Vince 翻咗嚟咧。上个礼拜去咗边啫？啊， 上个礼拜 算啦，唔使问你啦。 病咗 啦，系啊，佢真系病咗， 真系病。 而家两嗰啲几多条线啊？两三条线咁样啊。人哋两条线，你三条线，好似搞咁耐先至好彩变翻一条线。多谢阿 Vince 同埋阿坚哥啦。咁啊，今晚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哋会有好多即系经典歌，揾一只我哋轻松愉快嘅吓，即系以前咧一只嘅香谣歌嚟嘅 ，Hank Williams 嘅。咁但系后来 Carpenter 一改编咗咧，我话诶唔系，睇错咗，我以为唱 Jambalaya 添。诶，请只阿爸先啦。好嘛，因为兴阿爸，阿爸一听话阿爸吓，妈妈咪吓，咁就已经好开心噶啦， 系 即系开心嘅，轻心嘅代名词嚟嘅。OK， 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就系 Sabrina 同埋 Sita。 白玉现在中的碗。So I made up my mind, it must come to an end. Look at me now, will I ever learn? I don't know how, but I suddenly lose control. That's a fire within my soul. Just one look and I can hear the bell ring. One more look and I forget everything. Whoa, Mamma Mia, here I go again. My, my, how can I resist you? Mamma Mia, does it show again? My, my, just how much I missed you. Yeah, I've been broken hearted, blue since the day we parted. Why, did I ever let you go? Mamma Mia, now I really know. My, my, I could never let you go. I've been angry and sad about things that to do. I can't count all the times that I told you we're through. And when you go, when you slam the door, I think you know you won't be away too long. You know that I'm not that strong. Just one look and I can hear the bell ring. One more look and I forget everything. Oh, Mamma Mia, here I go again. My, my, how can I resist you? Mamma Mia, does it show again? My, my, just how much I missed you. Yes, I've been broken-hearted, blue since the day we parted. Why, did I ever let you go? Mamma Mia, even if I say bye-bye, leave me, I will never. Mamma Mia, it's a game we play. Bye-bye, doesn't mean forever. Mamma Mia, here I go again. My, my, how can I resist you? Mamma Mia, does it show again? My, my, just how much I missed you. Yes, I've been broken hearted, blue since the day we parted. Why, did I ever let you go? Mamma Mia, now I really know. My, my, I could never let you go. 妈咪呀，即系其实呢一句说话咧，好多人讲嘅啊，即系除有即系冲出嚟嗰啲嘢。 中文点样讲啊？ 哎呀，嗰啲 阿妈 阿妈呀，嗌阿妈咯，系啊，妈妈咪呀咁，好似系咪西班牙文定意大利文嚟噶啦？好似意大利文嚟嘅。本身啊，好似 嗰個故事裏邊係意大利個地方。 哦，係啊，係啊，即係原本我印象中未睇呢個電影咧，我就知道好似係意大利文嚟嘅。嗯，媽媽咪啊！ 啲嘢好好食咧，嗰啲意大利。嗯，媽媽咪啊！ 係啊，都係意大利人係最好嘅，即係除咗講嘢咧，仲啲手勢都要跟埋。 係啊， 仲有一樣嘢即係要夾嘅。咁啊，頭先咧我就聽咗你哋兩個咧，就 Sitter 同埋阿 Sabrina 咧一齊唱。哇，好奇怪喎！你哋两个以前咧，我所识嘅系一个独立歌手嚟噶嘛，我以为你哋两个唔识嘅添啊！啊，点解我今日一齐嚟咧？点解好似两姊妹咁样会唱到咁夹嘅？ 我哋夹过嘅，其实系 哦，即系你练过， 我哋专登系夹过先嚟唱咁。 我知道，但系个意思即系你要好夹，意思即系唔系话练一次，而系即系声音啊，各样嘢啊，嗰啲情绪啊，声线啊，甚至乎啲调子嗰啲个 range 啊，各样嘢啦，系要夹噶嘛。 系啊， 系咪？所以你哋两个夹到要一齐开演唱会。 嗯，其实我哋讲唔讲得噶？我哋识咗好耐。 哦，原来啊，即系你唔好话你细个识噶 Sabrina， 我千祈唔好咁讲。 差唔多啊，先细讲，先 细讲。其实我19岁就识咗 Sabrina。 哦， 系啊，当时系我系去，即系我好中意去周围听 听佢唱，系听唱，系啦，听到。 咁跟住我去到某一间酒店， 系 哇，点解呢个人唱歌咁好听嘅？ 嗯，喺铜锣湾嗰度。 中环， 即系中环啊，中环啊，嗰阵时 系啦， 而家冇噶啦， 知道， 咁跟住就成日去聽啦，然之後我就好唔下手咁問佢、哦：請問你教唔教人唱歌㗎？ 哦，I see， 係啊，即係 fans 嚟嘅本身係。 係啦，咁就跟住去學唱歌咯。 咁其實你都係其中之一啫，因為 Sabrina 好多 fans 嘅，因為佢即係唱勻全香港好多一啲好有品味嘅地方。 但係佢冇教人唱歌噶嘛，從來都 以前啊嘛，係 以前啊嘛，因為你開始啦， 就係我第一個學生， 真係啊，俾我估中咗， 係我第一個學生， 因為佢無端端問你，你突然諗下咁乖咁好咁有誠意係咪啊？ 真係有誠意㗎，真 係係啊，就係咁樣開始 啦。哇 ，Sita 係一個好有誠意、好真嘅女仔嚟嘅。咁點解今次我哋一齊開演唱會咧，都係俾佢嘅誠意係打動到我嘅？ 又係佢即係諗出嚟， 係啊，係啊，佢其實嗌咗我幾年嘅，同我留咗我幾年嘅佢係嗌我做師傅嘅，好得意嘅。 哦，好啊，啱啊，應該啊， 佢師傅一齊開演唱會啦，咁講。 好興㗎！ 我就耍咗佢幾次咁，好啦，得啦，遲啲啦，遲啲啦咁樣。咁今次嘅話，我真係揾地方㗎咯。咁佢好叻女嘅，佢乜嘢都自己搞掂曬嘅。去揾地方啊，租場啊，去交訂啊，揾 band 啊，咁一腳踢、做好多嘢㗎。你繼續講啦先。 叻女嚟㗎嘛， 係好勤奮㗎。 今次都千辛萬苦啊，其實係啊，因為租場嗰度原來咧。要後生仔先租得嘅， 真㗎？係 啊，咁跟住揾嗰個人又突然間冇做喎。 哦， 哇！咁搞到 因為我知道有一個地方喺香港度嘅，即係叫做青年乜乜乜，咁佢一定要係青年先俾你咯。即係等於你租有啲香港做嗰啲屋啊，嗰啲都係㗎。即係如果即係我哋去就唔俾我哋住㗎啦，申請唔到。 哦，咁應該唔係講青年㗎啦，嗰個啲屋。 嗰啲要用 都 先得噶，嗱先至可以俾。咁 anyway 咧，即系唱歌原来都有啲咁嘢，我都系第一次听，系嗰、那个地方好似专系俾青年咁样 ，OK 噶，其实你得噶，因为你个样系噶嘛，咁咪得噶啦，你行嘅佢一定批俾你，因为预祝你哋成功啦，系咪真系好难得啊，因为好坦白講，即係我喺呢行都好多好多年啦，我亦都經常主辦演唱會啦，咁真係會唔容易嘅，因為好複雜嘅，即係唔係淨係話要好高費用啊，咁都其實係嘅，因為都好多雜費啊咁樣加加埋埋啦。 因為 Sita 做呢個演唱會咧，佢想做到最好嘅，所以佢揀所有嘅 band 嗰啲 musicians 咧，同埋嗰啲樂器啊嗰啲，全部都係頂級嘅。 係啦，所以即係最貴嗰啲。係。唔緊要啊，我哋兩個嚟，我介紹兩個俾你。你不過如果佢哋得閒的話，都好嘅。 已經邀請咗啦。 已經邀請咗啦，咁啊得啦，好冇嘢啦，冇嘢啦。 Vince 應承咗。係 啦，咁你唱翻只歌咧，就報答翻下佢哋啦。 好啊。 Sabrina， 你不如你唱啦呢一隻咧。我都好喜歡，亦都係點解我成日講話用即係經典歌咧？有啲唔係咁容易話啊！你係舊歌就經典未必嘅，咁但係有啲咧好奇怪嘅，佢原本係 country 嘅歌嚟，咁啊作咗之後咧，唔知點解好多嘅歌手咧，唔淨止係啲鄉謠歌手啦，個個都爭住翻唱，嗰啲咧就係好嘢嚟 嘅， 係 啊， 係咪啊？好似呢 好多歌手都唱過， 你介紹下啦。 係 Patsy Cline 嘅歌曲嚟嘅。 Patsy Cline 就係一個鄉謠嘅天后之一啊，以前嘅。咁呢只歌咧，好多人翻唱噶啦，無論男無論女都唱。 好好聽。 因為真係好聽到癲嘅 ，crazy。 I'm crazy for feeling so lonely. I'm crazy, crazy for feeling so blue. I knew you loved me.As long as you wanted, and then someday you leave me for somebody new. crazy。 系啊，真系好听到 crazy 啊！多谢晒 Sabrina。 You're welcome。 今日我哋有两把女嘅声音，一刚刚唱过嘅系 Sabrina， 姓吴嘅。 五 五啊，系啊，嗯 ，NG， 嗯嗯， 系数目字嚟噶喎。 嗯， 同埋数目字嚟嘅， 有 NG 音嘅，啊，中文都有嘅， 嗯， 系啦，啊，中文都有 NG 音嘅，真系噶，系真系嘅。咁啊，吴小姐，师傅咧，啊， 师傅， 啊，师傅咧就唱咗 Crazy， 好听噶呢只，即系特别诶为大家好容易记啦，个名叫做 Crazy。 以前嗰啲歌咧，嗰啲歌词好短嘅， 中文都系啊，全部歌都系噶， 嗯， 因为以前咧。嗰啲舊歌咧，大部分都係兩分零鐘嘅一隻歌。 係嗰四十五轉嗰啲細碟， 因為啲碟， 因為碟多過三分鐘。係 啦，佢擺唔到落去，佢擺咗咧就個quality 唔得，直情擺唔到後啦。 好多舊歌咧係唔超過三分鐘。 係啦，咁啊好啱啲 DJ 嘅，啊，因為咧一太長嗰啲咧就即係壓曬啲時間，咁所以咧就播得好少歌，嚇，咁所以咧我都中意播舊歌，但係咧有時就覺得現場唱咧，好似頭先咁啊，我就覺得太短啦。因为咧咁好听嘅，咁又完啦，咁系嘛？ 我哋有时喺酒店做嘢咧，即系譬如一个 set 唔唱得咁多歌 啊， 加段 solo 咧，又喺 chorus 嗰度再唱嘅。 点解你讲咗我哋成日做嗰啲嘢嘅？因为我哋就系同阿坚哥同阿 Vince 诶，唔系净系加长缩短，乜都得嘅。 系 啊，即系加长缩短系任我哋咁，所以啲歌唔系唱片嗰只原装，所以千祈唔好跟谱。 所以 live 呢样 系 啊，所以我哋要做现场嘅咁解啦。譬如现场嘅，突然间啊听咗两只英文歌，我突然间要想听只中文歌得唔得噶？咁又得噶？ 当然可以啦， 当然可以系啊，因为 Sita 其实 Sabrina 都有唱中文嘅，不过主要系唱英文咁解。 系 咁啊，不如咁样咧，我哋唱听翻只我哋好熟悉。即系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啦，都会直情系陪住你一齐唱， 好啊， 一齐走嘅歌。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缘，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相信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谁说 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 陪着你走，头先咧就系阿 Sita 嘅声音。咁啊，当然呢只歌咧，我哋全香港人都好熟噶啦，已经逐渐咧就成为咗一首粤语歌嘅经典啊。成为经典之前咧，通常咧都会有好多人会重唱啦、重录啦、重新表演啦，用唔同嘅风格啦，无论男嘅啦、女嘅啦咁样。咁呢只歌咧先至会慢慢成为咗经典歌。 冇错， 咁啊实在做得太好。 是不是电视剧用过这首歌？ 都有用， 近排系咯，叫做 有用。电视你都知噶啦。咁如果你讲起呢啲经典旧歌咧，相对嚟讲一啲好新嘅歌咧，佢仲流行过啲新歌。因为佢重唱嘅，重唱，但系因为有即系有几个即系 generation 噶啦，有啲歌。譬如呢只歌就系有个剧谭嘉仪又再唱，即系佢，譬如佢今宵多珍重咁先算啦。咁佢又再 hit 一次，今宵多珍重就第三次噶啦，因为陈百强都系翻唱嘅，系咪？一只即系六十年代嘅旧歌嚟噶嘛，本 身国语歌嚟， 国语歌，国语经典嚟噶。 咁五啊， 系唔系咩？今宵多珍重，直情叫今宵多珍重，系啦，五十年代 啦。 咁啊，但系好嘢，即系 Danny 仔就带起咗其中一个潮流啦，啊，将一啲好旧嘅时代曲。咁而家呢啲歌咧都会有咁嘅情况嘅，有男嘅版本，有女嘅版本，因为卢冠廷噶嘛，本身 系咪啊？ 咁所以呢个歌系非常重要，因为最重要我最欣赏就系卢冠廷作嘅歌，同埋系佢太太同佢写词，所以两个携手一齐陪着你走，你话几浪漫咧？ 好 sweet， very romantic。九点半啦，一阵间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个司局长，朝早到大埔出席今年施政报告第一场地区咨询会。有出席人士反映，中小企面对经营困难，亦都有市民希望政府推出措施振兴证券同埋金融业。李家超预计出年经济增长可能比今年好，政府会在经济转型的过渡期帮助中小企。他又说政府重视怎样将文化、体育和旅游混为一体。李家超说百花齐放的环境有助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化。他形容香港人识食脑，希望业界思考好巧，当局会尽量在政策和资源上做大、做强、做好。巴黎奥运会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将会在今个月29至31号访港三日，包括进行大汇演和运动项目示范。三场演出一共有大约5300张飞预留给公众，星期四上午10点起在城市售票网上，以网上流动应用程式或者信用卡电话买飞方式公开发售，每张20元，每人每次限买两张，亦都有部分飞免费给弱势社群。奥运健儿大汇演将会在今个月30号夜晚8点到9点半在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有关运动员名单将会在稍后公布。代表团运动员将会在今个月31号朝早9点半至11点半兵分两路出席内地奥运健儿展风采运动项目示范，与香港市民见面。运动员会分别在伊利沙伯体育馆示范羽毛球、体操和乒乓球，以及在维园游泳池示范跳水和游泳。新加坡总理王循才发表上任之后第一场国庆群众大会演说， 就经济、就业、家庭、住屋和教育等议题展述政府的计划。当局明年四月一号起推出新版父母共用产假计划，明年和后年分两阶段给在职父母共享的有薪产假逐步增加到十星期，意味新措施全面落实之后，加上现有的育婴假，在职父母在新生婴儿出生第一年可以申请的育婴假将会由20星期增加到30星期，明年4月1日起亦都会强制雇主为父亲提供4星期有薪陪产假。为了协助失业人士重返职场，政府将会为中低收入人士提供6个月内高达6000新加坡元，折合超过35000港元的援助，给他们接受培训，提升技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朝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自信帮到你。投资应该先警觉，先了解，先谂谂。网上资讯要分清，保住财产至精明，产品风险同特性了解清楚你最醒。投资态度要正确，谂清谂错唔好搏。上投委会网站资料全面，投资前睇睇先，就是醒目投资人。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马湖爆李代表住香港剧界入面四个响当当的名字，马鉴、胡春兵、鲍汉林和李焕华。 纵使身处响贫穷不安的战后时代，四位大师仍然坚守文人风骨，以戏剧演之，为香港剧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马湖爆李大剧团，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戏剧特藏看香港剧场文化传承展览入面，大家可以透过四位的手稿以及照片等等的藏品，了解这一段香港戏剧史。 有请策展人、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张炳权介绍下。 当时的50年代落来，这几位大人物搞的团体、搞的作品，他编好、导好、演好，怎样跟当代的观众互动，怎样去反映那个时代。今天我们香港的戏剧文化，我们不是突然间石头爆出来的，之前这四位大师的影响，我们是承受他们的遗产。文化就是一个这样有成全的这件这样的事的，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展览可以具体地认识到这四位大师对我们今天的影响。 展览叫做《马湖爆李大剧团》，四位大师有组过团吗？ 是真不是啊？ 其实就没有这个具体剧团的，不过就在一度做策展、做预备的过程中呢，就觉得这四位的大师都很重要，在我们的印象中，在脑海里面呢，就好像已经隐隐然呢有这样的剧团存在在这里。你说是玩嘢又得，你说是真实又得。 马湖爆李大剧团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戏剧特藏看香港剧场文化传承展览， 即日起至12月31日，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地下展览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回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因为我自己好中意阿 Danny 嘅呢一只歌嘅，所以咧我谂即系忍唔住咧，第四次录呢张唱片，啲呢只歌， 即系每一只唱片， 即系唔同嘅吓，唔同嘅 arrangement 咁样咯。呢、這个有古筝啊咁样嘅， 哇、 哦！最新嘅呢、這个我自己即系 每一次你唱嘅都有四个 version， 系， 哇！ 咁啊，即系因为有我好中意啲经典歌嘛，咁。每一次咧，你嗰只碟即都會唔同嘅即組合啦，咁所以咧就亦都有唔同嘅階段啦，人生同埋即唱歌都係一樣嚇，有好多唔同階段。咁、所以突然間我諗起一隻歌咧 ，Sabrina 就係 Beatles 嘅，咁亦好感動嘅呢隻歌，因為佢啲歌詞咧好簡單，但係咧佢就寫正咗啦，佢有幾句就話。我在一生之中，在我的人生之中，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 moments， 很多的时刻，很多朋友，甚至是爱人，有些已经过了身，有些依然在这里，但是 my life I've loved them all， 我都很爱他们，很怀念他们。 Danny 是其中一个来的， 我已经讲唔出嘢，我好中意。 哇，你咁快噶？ 陈百强，我好中意陈百强。 系啊，咁啊，等等 ，Sabrina， 不如我哋一齐唱呢只 Beatles 嘅，即系好精彩嘅作品啊，叫做《In My Life》，就喺我哋人生之中，系啊，好感人。等我唱先啦，好嘛？好 好喜欢呢一首。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all my life, though have some have changed, some forever, not for better. Some have gone and some remain. All these places have their moments with lovers and friends.Still can recall. Some are dead, some are living. In my life, I've loved them all. But of all these friends and lovers, there is no one compares with you. And these memories lose their meaning when I think of love as something new. Though I know I'll never ever lose affection for people and things that went before. I know I'll always stop and think about them. In my life, I love you 感人嘅一隻歌， 好在Albert，你幫我唱第一段先， 唔 係我聲震嘅會。 係啊，Sabrina 係一個好 sentimental 嘅人嚟嘅。咁快我講，我哋都未一齊唱，你已經即係 正眼濕濕。 係啦， 因為 熱淚盈眶啊， 嗰啲字真係好寫到人，即係每一個階段同埋佢對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個懷念。 我有一次好深印象咧。真系就系奥斯卡嘅电影嘅颁奖典礼，咁嗰次咧，佢哋竟然真系好嘢，佢揾咗 James Taylor 揸住个吉他，就系一个人就唱呢只歌，后边系播住啲咩咧？就系喺嗰年咧，你知奥斯卡咧，佢每一年即系香港电影金像奖都系咁嘅，喺个电影圈里边咧，冇台前幕后嘅细细咗嘅人。pass away 已故嘅明星， 已故嘅明星啊，或者甚至乎可能系个场记啊，可能系个导演啊，即系总之喺电影圈里边嘅，就全部一个用黑白嘅相咧，一幅幅 我都有睇，好感人。 咁啊，James Taylor 就喺度好慢咁样喺度唱紧呢一只 In My Life。哇，我谂即系好坦白讲，我觉得佢比个 Beatles 本身仲更加感人啊，因为 Beatles 嗰个轻快嘅，佢完全唔系呢一种即系。唱到你喊嗰種感覺，完全唔係。但係嗰次就真係話我好感動。咁啊，啲歌有時就咁樣嘅，一觸動起上嚟啦。有啲就起雞皮，有啲咧就會好即係唱唔到落去。咁啊，唔怪得啲歌手咧，經常喺啲演唱會嗰度咧唱下就唱唔到啦，唱唔到落去啦。咁但係咧有啲歌咧就係咁嘅。譬如話嗱，我而家讀一段天氣，咁然後阿 Sita 咧。 他就会唱得很投入的了。 嗯，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早嘅雨势有时颇大，气温大概系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咧，随后一两日天气都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添。听日就 Monday 啦， 冇错。 Carpenters 的名曲，星期一是不是一定落雨的呢？不知道，不过咁啱，听日好可能是 Rainy Days and Mondays。 Talking to myself and feeling old. Sometimes I like to quit. Nothing ever seems to fit. HangingTo do before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cut me down. What I've got they used to call the blues. Nothing is really wrong. Feeling like I don't belong. Walking around.Some kind of lonely crowd.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Funny, but it seems I always wind up here with you. Nice to know somebody loves meBut it 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d felt has come and gone before. No need to talk it out.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s all about. Hanging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Funny, but it 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Talk it out.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all.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all.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你都好中意 Carpenters 嘅，系咪？ 系啊，因为我都系啲低音啊嘛，所以 系啊，你师傅都系啊，系啦。咁啊 ，Sabrina 就好中意 Carpenters 啦，佢都好中意拣嗰啲歌嚟唱。咁但系我又谂唔到，即系有边个唔中意 Carpenters 歌？ 系 系啦，我好少遇到话，我唔中意听 Carpenters， 好冇嘅。 冇啊，我都冇。 冇啊，真系实得嘅。因为我就经常听佢嘅，而家都仲系老实讲，即系。即係你知道歌海浩瀚，聽唔切嘅，一生人聽唔曬啊！ 我最近中意喺 YouTube 揾翻Karen Carpenters 咧，打鼓。 係啊，最初最初嘅時候， 佢唔係淨係坐喺度打鼓， 一路坐 set 咗好多唔同嘅鼓咧，佢係走嚟走去打唔同嘅鼓。 佢系真系多才多艺。 哇，好到佢打鼓仲劲过唱歌。 系啊，因为打鼓好叻嘅，咁系佢哋 band 啦，系。但系咧，即系其实咧，唱抒情歌咧就冇理由打鼓嘅。 好劲啊，个打鼓。 即系因为两样嘢嚟噶嘛。虽然你可以一心二用，但系咧，即系喺physically 啊，即系嗰个体能上面系好唔协调嘅。 系你估唔到佢咁叻嘅，真系 好叻嘅， 好叻嘅。 咁我又欣賞佢兩兄妹得好緊要，因為其實有好多人都啊，真係 Karen 把聲都係啱嘅，咁呢個當然啦，聽佢把聲為主。但係即係如果你細心咧，我而家一路點解要聽咗咁多年啊？我淨係聽佢嗰啲哥哥嗰啲 arrangement， 同埋咧我好中意佢用嗰啲聲音咧，每一個嗰啲彈個吉他又好，打個鼓又好，嗰啲聲咧真係全部係一體嘅，夾得好嘅，從來永遠都唔會刺激到你的耳膜嘅， 系攞得好靓， 好舒服嘅，佢特登嘅，即系肯定系特登噶啦吓。咁但系即系你好夹嘅 Karen 把声啦，咁你 overall 听落咧，你就唔系听净系听 Karen Carpenter 唱歌嘅，好多嘢听嘅， 啲和音连啲 和音就系绝，永远唔会偷懒。 系啊， 每一个位都有和音嘅。 哇，嗰啲 saxophone solo 嗰啲咧，哇，靓到不得了。 系啦，佢系好 soft 嘅，佢啲声音，即系而家现代嘅就啱啱调转咗啦。即係譬如你去遊説，譬如紅館聽演唱會咁樣咧，就尖過佢二百倍嘅嗰啲聲，係好尖嘅。咁所以即係唔同嘅感受啦，係咪啊？即係如果你想好 relaxing 嘅，即係個耳仔咧就唔受得刺激嘅，咁啊聽佢哋就啱曬。咁啊今日咧，我哋都好多呢一啲歌嘅，其實二千靚歌仲係重聚啦。大家聽到咁多年啦，都知道我哋好少有啲即係吉人耳膜嗰啲嘅，好少嘅啊。咁所以 Rainy Days on Monday 之後，揾一啲好遠嘅、好深遠嘅嘢啦，耳仔遠同埋心遠噶啦， 好多經歷，好多經歷嘅聲音。 唔知道你兩位係唔係啦？身邊旁邊嘅女士們送給你， 冇錯， 心遠嘅、耳仔遠嘅，都係呢一首叫做《女人心》。 看着眼前人渐散，而在那喧哗过后，只有忽然倦透的是我的一对手。努力向前，谁没有谁了结识的藉口，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亦未敢想象我会这样硬朗，但是又怎可使你为我失望。看着眼前人睡了，和幸福多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女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亦未敢想象我会这样硬朗，但是又怎可使你或我失望。 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亦未敢想象我会这样难忘，但是又怎可使你或我失望，看尽眼前人碎了和幸福多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女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 女人心是两颗女人心，一个是 Sister， 一个是 Sabrina， 啱晒你哋两个一起搞演唱会啦，即两颗女人心咧就融化了很多男人心，希望是咁吓， 应该会是 系好好听噶呢只，真的选得好吓，咁两个一起合唱，亦都两个女仔一起做的演唱会都比较少吓。比较少， 是 不是少？比较少啊，比较少两个、好像印象中的哪个呢？我想想先，没有，深深斑斑啊。 三个的有叶丽仪、陈洁玲。 哦，是啊，他们三个女人就成日都是的。四个和三个都有的，他们一个是马来西亚的，即第四个是马来西亚的。如果他们三个呢，就他们三个咯，就是同埋 Maria Cordero。咁女人心真係可以傾到好多人啦，亦都 你頭先講呢係好心軟嘅耳仔軟嘅，咁我即刻邊隻歌呢？ 可能未必係㗎， 大部分女士都心軟， 我估希望係㗎啫，希望㗎啫。咁我睇下個鐘呢，原來已經係有接近， 哇好快， 十點㗎啦。咁十點鐘新聞報道後，我哋還有两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们有 Sabrina and Sita， 一阵间见。 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 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掌声闪照漆黑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是光辉，掌声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想在， 每夜常在的是我们二千靓歌再重聚。星期日啊，我讲紧，今日就系咯，十点零十分嘅时间，我系欧布拉欧瑞强，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现场直播紧，当然系一个歌唱嘅节目，好开心啦！今日请咗两位嘉宾 ，Sita 同埋 Sabrina，Hello，Hello， 两个女人心，哇，好夹啊！头先当然啦，就系我哋熟悉嘅歌，今晚都系噶啦。仲有好多好听嘅英文歌，英文歌咧，如果喺我哋一个钢琴啊、肩歌同埋一篇词嘅弹奏底下，可唔可以唱到一啲哇？喺好似个感觉，好似成村人喺度一齐跳、一齐唱嗰啲咁嘅咧，得唔得嘅咧？即系好节日气氛嗰啲得唔得？ 又打晒敲击乐， 系啦，好似好似七彩咁样去咗巴西咁样嘅，好似系咪？仲要喺海边嗰啲咧吓，得试下先。咁係當然得㗎喇，因為我諗起佢個樣呢已經都係嘩，都唔會一個人喺度唱，唔會孤單嘅，永遠嘅 Madonna， Madonna 嘅歌曲呢啲歌都好熟悉嘅。喂 Eliza Bonita。 Last night I dreamt of San PedroJust like I'd never gone, I knew the song. Young girls with eyes like the desert. It all seems like yesterday, not far away. Tropical, the island breeze, all the nature running free. This is where I long to be, La Isla Bonita. And when the samba played,The sun was set so high, ring through my ears and sting my eyes, your Spanish lullaby. I fell in love with San Pedro. One ring carried on the sea, he called to me.Tropical, the island breeze, all the nature running free. This is where I long to be, La Isla Bonita. And when the samba played, the sun was set so high, way through my ears and stained my eyes, your Spanish lullaby.Dreamed of San Pedro. It all seems like yesterday, not far away. Tropical, the island breeze, all the nature wild and free. This is where I long to be. That is La Bonita. And when the samba played, the sun would set so high, way through my ears and stay my eyes. Your Spanish lullaby. Tropical, the island breeze, all the nature wild and free. This is where I long to be. La Isla Bonita. And when the samba played, the sun would set so high, way through my ears and stay my eyes. Your Spanish lullaby. Tropical, the island breeze, all of nature wild and free. This is where I long to be. La Isla Bonita. And when the summer played, the sun would set so high, ring through my ears and sting my eyes. Your Spanish lullaby. 哇哇哇哇哇！我都想跳埋一份啊，跟唔上，跟唔上。 我哋跳緊。 咁呢只歌呢個《La Isla Bonita》咧，就仍然充滿咗呢個夏日嘅風情嘅一隻好靚嘅歌。佢歌名咧又係西班牙文嚟添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去咗西班牙嘅地中海啦，又或者去咗南美居多嚇，因為咧嗰度全部講緊西班牙文。不過你哋唱英文嘅，因為。Madonna 咧都唱英文嘅， 系 歌名系西班牙文 啫。歌名系 La Isla Bonita， 系啊，即系一个美丽的小岛咁解啦。 Beautiful island， 系啊，我都好中意呢啲异国风情嘅，啊咁啊好中意一啲唱西班牙文啊，有时会唱法文啊。一阵间咧，我哋揾只法文歌嚟唱下啦，因为阿 Sabrina 咧就有一只歌咧，我一定要佢唱嘅，今日啱晒，一阵间介绍。不过而家跟住咧，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除了 Sabrina 咁樣同佢佢嘅夥伴兼徒弟啊 ，The Sitter 同我哋唱嘅好多中英文歌，咁但係咧有一隻歌咧，你又唱中我嗰啲啊 ，Sabrina 成日嚟上嚟唱歌咧，成日唱中我嗰啲中意嗰啲歌嘅，唔知點解嘅，我又冇同佢教，我又冇要求佢，佢又唔知道我係中意啲咩，我中意 Doris Day 噶嘛。是不是你是不是想唱 If I Give My Heart to You？ 我又不知道你喜欢 Doris Day。 我很喜欢 Doris Day 的。其实 很多你都喜欢的。 陶丽丝代。我要喜欢很喜欢用中文来介绍他的。因为呢即以前我们小的年代呢看他的西片就很少说啊这出是 Doris Day 做的。啊这个陶丽丝代格力哥利柏新康立利。我很喜欢这些名字因为这些是我的。 改得很好的那些中文名 字。改得很漂亮 的。 亦都很漂亮的。亦都很漂亮即是你不会而家嗰啲佢直译音就算㗎啦。即係以前嗰啲譬如女仔佢用女仔嘅字呢去形容嘅即係譬如话柯德利夏平。但係佢后来呢啲人呢就夏平嗰个字呢 ,Heaven, 竟然係同一个同性嘅女演员好出名㗎佢亦做協賓喎，係啊，一樣嘅譯音嚟嘅啫嘛。協賓 啊， 協賓啊，係啊，係啊。咁誒，即係唔好聽啦。即係如果你柯德利協賓咁，即係唔知想。 照型係嘛？用英文照型。 係啊，好多嘅，好得意，好得好得意。嗰啲地名而家啲嘢佢譯音啦嚇，因為即係國際化啦。 冇錯。 即係譬如話，我哋以前嗰啲話咩維珍尼亞州咁，即係嗰啲廣告咧，係咪？好似好陽光普照嘅。而家佢係。弗吉尼亚州嘅吓咩啊咩话？ 系咩而家改咗呢个咩？ 改咗啦，呢个正式噶，正式嘅弗吉弗吉弗吉啊，唔系调转吓，弗吉尼亚州 啊，好酸啊呢个， 系啦，即系好奇怪噶嘛，系咪啊？即系咁，咁但系以前啲明星名最紧要，女明星啊，咁啊，请你唱一首《陶丽丝代》，全部每一个字都系女人嘅， 好、啊、 好女人嘅 Doris Day， If I Give My Heart。To you. If I give my heart to you, will you handle it with care? Will you always treat me tenderly and in every way be fair? If I give my heart to you, will you give me all your love? Will you swear that you'll be true to me by the light that shines above? And will smile with me when I'm glad, and always be as you are with me tonight. Think it over and be sure. Please don't answer till you do. When you promise all those things to me, then I'll give my heart to you. Please don't answer till you do. When you promise all those things to me, then I'll give my heart to you. 掌声嘅， 但系知唔知点解我咁中意佢咧？就系咁解。 系啦，系啦，系啦。If I give my heart to you， 真系好好听嘅只歌。咁到时你哋嘅演唱会嗰啲掌声就先至真正喺现场啦，吓啊，好响起嚟。咁但系而家咧就系我呢系收音机啦，收音机咧我哋嗰个 imagination 好紧要嘅，即系去幻想啊。每一次唱完歌，我都会幻想好多掌声，系幻想啫。不过诶，对住嘅咧唔系好多观众，系收音机旁边嘅所有嘅朋友。我哋好用心去，好似演唱会咁啊！你哋即系预演一次啦，吓、 嗯， 真系 the one the only， 点解？演唱会个名嚟 ，the one and the only， 系啦 ，out and out and 嘅，系啦，因为佢即系咁多年嚟，我真系佢系我唯一嘅师傅啦。咁、 哦、 我哋谂咗呢样嘢，同埋我哋第一次啦， 哦、 即系好多我哋第一次同埋一 ，the one and the only， 系啊，先系谂嘅个态 度非常好。嗯啊总之一次之后就开始有第二次第三次。 希望。 If I give my heart to you from Dora's Day,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他呢？因为他有一把很磁性的声音，很独特的，没人有的。没人有。还有呢就是很厉害。哇，一个电影明星来的。唱歌这么犀利的。不做明星都得的，只唱歌声都行。点得好紧要，好多歌嘅。 其实好多荷里活嘅明星咧， 系啊， 好唱 识做， 系啊系啊 系啊，好多。 哇，原来唱歌好劲噶， 好又跳舞你都未计。 系 Iron Man 都好劲。 系噶系啊，佢哋有啲男嘅都系咁样嘅，系啊，好叻嘅唱歌，就唱 classical， 无端端就唱咧，即系佢哋做做一出音乐剧嘅电影咧，无端端做，即系以前从来冇唱过歌嘅，咁都得嘅，现场唱歌 啊， 仲要系。啊！嗰只嗰个嗰出戏咪系咯， 拉拉靓， 几出都系啊，几出啊！嗰出乜嘢Mazzarel 先至犀利，真系现场唱 个 乌星女啊，前真唱噶，佢哋要现场收音唱，几得人惊。不过佢哋好努力嘅，即系以前嗰啲荷里活明星咧，真系差唔多样样皆能 的。 啊，仲未计佢嘅外形啊、身形啊嗰啲，仲要。即系真系个个都好似系， 冇错， 又文又武，乜 都 得， 乜 都 得嘅。好，跟住落嚟即系有一只歌咧，就 每一次都听到不同的版本，我都冇重验过嘅。因为呢个歌咧，我阿 Sita 你拣噶嘛，叫 The End of the World， 咁啊好出名嘅只歌嚟嘅。原本 Skeeter Davis 系 Skeeter Davis 之后咧，就好多人都不断咁样都唱过嘅，又连中文都唔知一个版本嘅。咁啊有 我又未听过， 你未听过啊？一阵间唱几句俾你听。 好啊好啊，多谢。 你唱英文嚟听下先咯，交 合唱咯，我哋不如英文都。 但系咧，你已经咁低音咧，你梅艳芳个 key 嚟，咁我就再系梅艳芳个 key 嘅再低八度。 你唱高八度啦， 高八度又好似叫得滞喎，又好似唔似我，你试下嚟 玩下。 我好中意呢只歌。 Albert， 你系 Any Key 噶嘛？我成日话你系弹弓。 怪呢啲真系唔敢当，唔敢当。大家唔会怪我嘅，因为我唱得耐啊，咁啊唱得唔好啊，啲 key 完全唔啱，我都冇办法，冇所谓嘅啊，请。 Why does the sun？Go on shining. 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Cause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Why do the birds?Go on singing. Why do the stars glow abov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I lost your love.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And I wonder why everything's the same as it was. Oh, I can't understand. No, I can't understand how life goes on the way it does. Why does my heart go on?Why do these eyes on my cry?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you said goodbye. 像嗰啲世界末日啦，只不过系失恋啫。失恋唔紧要，我哋重新嚟过。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Please, fall in love together. Okay. I can't help myself, I'm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Magic, it must be magic, the way I hold you and the night just seems to fly.For you to take me to a star, and heaven is the moment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And oh,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Just one touch and then it happens every time. And there I go, I just fall.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人凌晨在一列港铁观塘线尾班车上打开紧急出口，列车需要停驶，多个乘客要搭其他交通工具离开。警方说收到港铁和途人就相关事件报案，列作违反港铁附例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港铁说凌晨大约一点，一列往调景岭方向的观塘线尾班车驶到九龙湾站的时候，车长收到车尾驾驶室和紧急出口斜道打开的警报，车务控制中心随即报警，并且即时暂停列车驶进九龙湾站，职员检查路轨范围，确保没有乘客逗留。港铁说处理事件期间，观塘线由彩虹往调景岭段的列车服务暂停，受影响的乘客要搭其他交通工具离开。公司其后翻查闭路电视，确认有乘客在车厢里面自行打开通往车尾驾驶室门，并且推开车尾紧急出口斜道之后，和其他乘客一起经车门和月台幕门离开车厢。工聯會建議訂立剎停和減少外勞機制，他們的調查發現零售、飲食和建造業等大約三成受訪者表示收入減少。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在七月以問卷訪問3200多個會員，結果顯示從事零售、飲食和建造業的受訪者處於失業狀態的比例較高，大約由1/6到2/2不等。調查亦都發現60%受訪者訪者不認同或者十分不認同政府透過擴大輸入外勞來補充勞動力，認為會減少本地工人就業機會和外勞壓低本地工資薪酬。工聯會促請政府檢討和調整輸入外勞和人才計劃政策，又呼籲政府在新一份施政報告推出更多就業政策，推動人手短缺的行業優先改善薪酬福利待遇。交通运输部所属福建海事局和东海救助局昨日起一连两日实施2024年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增强对台湾海峡海上交通管控和应急救援能力，切实保障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作业的船舶、设施和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央视报道，今次行动由三艘公务船艇组成的巡航编队共同执行，历时30小时30分钟，巡航总里程413海里，主要任务包括开展台湾海峡相关水域巡航，对福建沿海航路、海上施工作业区、事故多发区等水域开展巡查。 巡查台灣海峽中部海域的航路，實施交通組織和管控，巡查巡檢台灣海峽內座航設備，維護水上無線電通訊秩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朝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奥运全程投入，仲揾紧边个台有得睇？唔想错过精彩赛事？唔使担心，政府已经买咗奥运会同残奥会转播权啦，等全港市民随时随地都可以喺电视免费收睇精彩赛事，为运动员打气。奥运残奥免费睇，全城齐做啦啦队。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中大建筑学院在香蕉保育资助计划资助之下，先后展开油谷探步和重塑榕树坳故事两项研究计划。为响应今年全国生态日，中大建筑学院就举行生态生活体验工作坊，带大家认识谷部和榕树坳。现在听下中大建筑学院副教授钟宏亮的介绍。 活动由谷部开始，重点参观两间由中文大学负责复修的大宅，是五套的洋屋和田心的里屋。沿路还会介绍谷部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农业及建筑文化遗产。当日我们的研究团队会在里屋带给大家 farm to table 的体验，所用的食材都是来自谷部自己种的农作物来的。希望透过这次活动，可以令公众认识到我们在偏远乡郊的保育研究，令大家体验传统乡村文化之余，明白过中的可持续和绿色生活的理念。活动的下半部分，参加者将会坐船经沙头角海前往有港版吴哥窟之称的榕树坳村。在过去一年，我们研究团队和榕树坳村民紧密合作，一起研究，共创了一条生态文化径。当日我们就会带参加者试行，沿路讲述发生在村内的军事和移民历史故事，以及它的建筑和生态，包括出名的四字树屋奇观，希望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到属于榕树坳的独特故事。 这个生态生活体验工作坊会在8月25号举行，详情请上活动网站了解。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曾经说出今生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缘，情切是你痴痴相恋，将心中爱念为我捐。如今我竟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像化烟，能否改变？ 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情逝去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牵，求可改变。 永不改变的是我们逢星期日的晚上由九点钟开始一路到十二点，在二千靓歌再重聚为你唱歌。我是 Albert 柯瑞强。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有 Sabrina and Sita。 Hello。 两位雌性中低音女歌手。My favorite。我的好朋友，多谢你们一来再来啦。 多谢你，多谢你。 因为我们真的人家说时间长廊，但是我们这个是节目的时间长廊二十几年。咁而家攤雲咧，你哋嚟得好少，就真係啊！雖然嚟過，但係真係覺得唔係好覺，即係太耐啦，太耐啦。咁所以今晚咧就好開心可以即係兩位一齊嚟啦。咁啊，當然我哋揾翻一啲啦，你哋中意唱嘅歌，但係咁啱咧，我哋又好喜歡，好有感覺，好有 memory 嘅歌，有英文歌，但係中文歌。当然识唱啦，两个香港人嚟噶嘛。婚纱背后， 仍然说笑，尽管这是苦笑，望着嘉宾给他轻贺呼叫，奏着仍是昨天的曲调，也许今天弹得更仍然祝福，祝福这段婚宴，望着婚纱，婚纱背后的你，你是谁？共你未见一面，却已经令我心酸，未想多讲半句，唯恐怕会落泪，缘已尽不可追，你有谁可领会？让孤单加空虚，让当初都过去，纵有痴心仍难定心醉。婚纱中背影双双远去，走进蜜月似梦里，我但愿前世跟他远去，让我心中安静如水。 婚纱背后的脸。你是谁共你未见一面，却已经令我心酸。未想多讲半句，唯恐怕会落泪。愿意真不可追，你有谁可领会？让孤单加空虚，让当初都过去。纵有痴心，仍难变生聚。婚纱中背影双双远去，走进蜜月甜梦里。我但愿前世跟他远去，让我心 我在幻想你们两个站在一个演唱会的台上，两个穿着婚纱，一个就是新娘，一个就是伴娘，谁做啊？谁做啊？你们随便呢？ 我一定不会做新娘。 一定不会，为什么？为什么做伴娘？那是对的，在背后呢，就是穿着新娘婚纱的背后都有一个人 support。 是 不是？即等于 Sita 唱歌呢，你会经常都会提点，是不是？ Sabrina。咁头先呢亦都因为头先讲起阿 Sita 呢，佢都会好擅长梅艳芳嗰啲歌啦。 是。 你表演啊经常都会唱佢啲歌。 是。 所以头先呢好似喎，好似梅艳芳唱緊徐小凤隻歌咁。其实佢哋两个有拉楞嘅。 是啊，比赛。 是啊，因为梅艳芳都系唱吹呀吹呀，咁樣係風的季節贏㗎嘛。咁當時佢係有啲徐小鳳 feel 嘅，咁好快就變咗自己嘅梅艷芳啦。咁所以呢隻歌都好適合兩位。是但邊一個做 新娘 即係伴娘都好啦。咁呢啲即係經典嘅歌啊，啲舊歌啦，我哋好多回憶嘅，就唔係淨係聽啲歌咁簡單。不過有時咧，有啲好新嘅歌咧，我又諗唔起有啲咩。你自己介紹下。咁阿 Sita， 你話想唱《呼吸有害》呢、這個歌咧，就好聽嘅。我就覺得雖然好新嘅啦嚇，兩年前到啦，係咪啊？咁一聽咧，咦呢、這個歌有啲哭咁樣勾住你，即係所以佢一出咧就好容易流行，好快就流行咗，全部上曬 number one。 係啦，加埋早幾年嗰個《呼吸》，大家都有害。 係啦，即係佢改得好應啦，即係佢有時天時地利人和。係。咁當然演繹得好嘅。咁呢只歌係一隻好好嘅隻 commercial song 嚟。係非常之所謂 commercial， 唔係話你好商業啊，唔係咁啊，唔係貶詞嚟嘅，係即係褒詞嚟嘅，就係。所謂 commercial 就係好容易上口，好容易上耳啊，好容易會跟到啊，好容易中意啊。呢啲就係 commercial 嘅。 我自己都錄咗一個有 rap 嘅，加咗個 rap 嘅版本嘅，都有錄過嘅。 而家 rap 唔 rap 啊？ 而家 rap 唔到嘅，因為 rap 嗰個唔係我嚟嘅，不過我轉咗一個，我用我個方式。加了很多氣聲落去唱，即是玩一下其他嘢咁樣。 係啊，原本的呼吸可能有害，而家就加多啲嚇。 冇害啦，而家大家 淡化佢少少。呼吸有害 ，Sita。 缺氧都只有幻象，奮力地躺於地上，合上雙眼用皮膚。感应无常，这里有过你，未及玻璃墙，被你的气味筑起了围墙，从头再呼吸，残存那 种美。现在上头的火，从前是最讨人甜蜜，靠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抑郁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勉强再次次站立，自然地展开学习，尽快适应着残忍的低气压。自决勇气，不敢失去你，亦欠骨气啊，身心也逃离，从头再呼吸。沉沉那死气，浸满氧化浪漫，沉迷在这爱人沉迷，靠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抑郁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窒息都不意外，不呼不吸不盼待，不要你，不要你，要清空脑袋，尽量振作也应该，每一扇窗也打开，不怕你，不怕你，怕呼吸有。 呢個咧，如果最尾嗰句咧就再沙啲，最型嘅，唱到冇曬聲咁啊啱。點解咧？恕我喺度幻想，因為《呼吸有害》咧，即係莫文蔚噶嘛，佢嘅真係好 hit 嘅啫。咁啊，當時因為大家戴住口罩啦，咁所以咧就好有共鳴。但係而家過咗啦，咁點咧？其實都可以咧，就拍呢個廣告歌，揾翻啊莫文蔚做主角，咁咧就係反吸煙廣告。咁啊 perfect 嘅，系咪好，即系咁 hit 啊嘛只歌，咁啊大家都识，尤其是后生嗰啲年青人啊，咁啊其实都啱噶啦，因为佢好少喺香港拍广告，佢妈咪反而有拍，你知唔知啊？佢妈咪嗰个平安钟系佢就系莫文蔚个妈咪啦，莫 Auntie 真系唔 知，系啊，好多人都唔知嘅，咁但系咧嗰个就系佢妈咪嚟嘅，真妈咪。咁佢咧应该都拍嘅，为咗香港呢、這个吓即系健康嘅市民着想。因为呼吸有害是一只新歌啦，对于我哋呢个节目嚟讲，算系非常新。咁如果你话英文歌咧，都好多新歌啊 ，Sabrina 都识唱啊，因为嗰啲学生咧都会，系咪啊？啲学生会要求有啲新嘅，系啦。所谓新咧，即系譬如 Adele 咧嚟讲咧，对我嚟讲系好新 的，系咪啊？ 算系噶啦，十年十零年嘅啫嘛，佢都系 hit 咗，系咪啊？差唔多啦，系啊，十零年真系好顶级嘅一个女歌手，你介绍下。 其实呢首歌就唔系 Adele 嘅， 唔系咩 ？Bob Dylan 嘅歌曲嚟嘅， 旧歌嚟嘅，再旧啲， 唔系嗰只啊？ 系因为 Adele 再翻唱呢首歌， 哦， 就比较即系而家系红咗咯呢首歌，即系好多人听，系啊。 咁啊啱翻咯，即系我思想比较新啊。Bob Dylan 我唔系好记得。 Bob Dylan 其实写好多歌俾啲歌手唱嘅，呢首都系旧歌嚟嘅，但系我又好中意嘅。Adele 如果最新的啲歌，應該是 All I Ask 啊，或者係另外啲 Skyfall 嗰啲。 由 Skyfall 都算是新啊， 比較新的。 好耐嘅鐵金剛都差唔多都滅亡咗嘅咯， 十幾年。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When the rain is blowing in your face and the whole world is on your case, I could offer you a warm embrace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When the evening shadows and the stars disappear and there is no one there to dry your tears, I could hold you for a million years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I know you haven't made your mind up yet, but I will never do you wrong. I know it from the moment that we met, no doubt in my mind where you belong. I'd go hungry, I'd go black and blue, I'd go crawling down the avenue. There's nothing that I wouldn't do to make you feel my Bob Dylan 嘅歌嚟，估唔到变咗咁样都得。 feel 唔 feel 到啊 ？feel 唔到。跟住呢只歌咧就系、是、一个 special request， 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咧就系、是、全球咁直播紧，包括好多新加坡嘅听众咧，有时都会打电话嚟。不过有一个新加坡嘅朋友咧，佢话佢打唔通嘅，于是乎就搭飞机嚟咗香港，嚟咗广播度，嚟咗我哋嘅直播室外边。佢话想点只歌。反璞歸真，最反璞歸真的就是這一隻，就唱這一隻給你聽，送給你。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and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A m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 ere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 is mine today. I'll be a dandy and I'll be a rover, you know who I am by the song that I sing. I'll feast at your table, I'll sleep in clover, Who cares what tomorrow shall bring?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A m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 ere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 is mine today.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醉。谁料伴你的心甘易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 时间到咗11:08，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紧嘅系《2000靓歌再重聚》，我系 Albert， 我是瑞强。今日我哋请到两位嘉宾，已经唱咗套好多歌俾我哋听，有中文有英文，真系非常之 enjoy。因为好多唔系净系旧咁简单，而系一啲经典之中嘅精选，好少会听到嘅，有啲歌吓，一阵间都会仲有。咁啊，我哋而家不如咁样啦，炒热啲先啦， 好， 坐坐下少少冻咯，因为呢一报告新闻嘅时候，我哋又唔喐得，又唔唱得歌，咁啊，因为我哋香港电台咧，即系成日所有嘅电台、电视台都系咁噶啦，系好冻嘅。大家不知道的，所以如果以后大家有机会来电台啊、唱歌啊、不知道参加比赛啊、或者是探访啊，带多一件 羽绒， 羽绒唔使。喂，我哋唔系讲笑嘅，如果系电视台咧，真系要着羽绒嘅，真系好冻嘅。咁啊，真系 戴晒颈巾啦，你 系啦，咁啊，但系我哋呢度都算系温暖嘅吓，因为有我哋啲歌喺度。OK， 我哋揾只暖暖地嘅歌啦。咁啊，带大家去美国嘅南部啊，啱嗰度嗰啲好兴呢一种嘅嗰啲香摇，但系南部嘅香摇咧，就 mix 咗好多嘢入去，有啲法国风味，有啲英国风味，乜嘢风味都有嘅。点解咧？因为呢只歌咧就系嗰个地方嘅独有嘅一种食物，好好食嘅，叫做 Jambalaya。 Goodbye Joe, he gotta go, me and my yo. He got a gun, pulled a beer, rolled down the bayou. Is this one the sweetest one, me or my own?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People don't want to know the place is buzzing. A king folk come to see Yvonne by the dozen. Dressed in style, they go hog wild, me or my own.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Jumping like what fish fly, feel a gumbo. For tonight I'm gonna see if I'm a share of me, oh. Big guitar, feel the jar and be gay, oh. The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Settle down far from town, get me a pierrot, and I'll catch all the fish in the bayou. Spread my mind to buy Yvonne what she need, oh.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Jumbo like what fish fly, feel a gumbo. Cause tonight I'm gonna see if I'm a share of me, oh. Big guitar, feel the jar and the gale.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Tonight I'm gonna see Mama Sheremio. Big guitar filled with jar and big ale.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Jambalaya, codfish fly, filet gumbo. Cause tonight I'm gonna see Mama Sheremio. Big guitar filled with jar and big ale.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Jambalaya, crawfish, fried fillet of gumbo. Cause tonight I'm gonna see Mama Sheremio. Big guitar filled with jar and the gale.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好開心啊！因為真係開 party 噶嘛，呢一度講 好多美食、啊， 好多美食嗰啲美食就好奇怪噶，點解有法文啊咩？因為嗰個地方咧就係將呢啲法國嘅風情啊，好多外國風情啊、英國風情啊、美國嘅風情啊，全部撈曬落去呢一種食品度， 係咪即係好似佛跳牆 啊？係啊，差唔多，但係鬼佬佛跳牆咯，係咪就有龍蝦有剩啊，乜都有魚啊咁樣喺個Bayou嗰度，即係嗰啲小海灣嗰度咧，喺海邊嗰度食，好似我哋嗰啲唔知咩灣食嘅，即係炒蜆。我感觉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即叫做 Jambalaya。 这个歌曲原本是一个乡下佬很犀利的，叫 Hank Williams， 他原唱的，但是呢一经过 Carpenter 翻唱就又 很多歌的一唱就 即 刻 hit 的，即刻 hit， 还有就真的变了第二只歌的，他编得很好，那个歌名叫做 Jambalaya， 其实就是这一撥东西，好像佛跳牆这一撥东西就叫做 Jambalaya。 我突然间谂起珍宝去先，Jumbo，Jumbo 系啊，诶好啊，咁啊今日开心啊，咪热翻啲咯，系咪啊，暖翻啲啦，唔使揽颈巾啦，系咪？即系我哋啲直播室系比较凉凉地吓，冻冻地，咁啊你自己抒情一下啦 ，Sabrina， 继续 Carpenters， 继续啦，吓搵只抒情嘅 Carpenters， 我中意只歌。 I've been so many places in my life and time. I've sang a lot of songs, I've made some bad rhymes. I've added up my love in stages with 10,000 people watching. But Willow, now when I'm singing this song for you, I know your image of me is what I hope to be. I've treated you unkindly, but darling, can't you see? There's nowhere more important to me. Darling, can't you please see through me? 'Cause we're alone now when I'm singing this song for you. You taught me precious secrets of the truth, withholding nothing. You came out in front and I was hiding. But now I'm so much better, and if my words don't come together, listen to the melody, 'cause my love is in there hiding. I love you in a place where there's no space or time. I love you for my life. You are a friend of mine. And when my life is over, remember when we were together. We were long and I was singing this song for you. 好熟悉，好親切，因為我經常都聽 Carpenters， 所以呢隻歌咧都係都唔可以講話其中一首，我全部嗰啲歌我都好熟，因為我成日聽嘅。 我都 係。This is 呢隻歌你叫 The Song for You 啊 ，Song for You 啊，因為當然 一隻 歌係啦，送俾你，你就即係收音機旁邊嘅所有聽緊嘅朋友啦。所以你其實我哋識唱歌好著數嘅。 嗯。 因为好像头先咁啦，都冇嘢送俾人，人哋远道而来，送只歌俾你咯，系咪 ？A song for you 吓。当我想起你嘅时候，我又送只歌俾你啦。 好啊， 好嘛。阿Sita都话佢想送一只歌俾大家，因为佢想起你。

you cleared my mind. I'd sell my soul, you bought it back for me and held me up and gave me dignity. Somehow you needed me. You gave me strength to stand alone again, to face the world out on my own again. You put me high upon the pedestal, so high that I could almost see eternity. You needed me, you needed me. And I can't believe it's you,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 needed you, and you were there. And I'll never leave, why should I leave? I'd be a fool, 'cause I finally found someone who really cares. You held my hand when it was cold, when I was lost, you took me home. You gave me hope when I was at the end, and turn my lies back into truth again. You even call me friend. You gave me strength to stand alone again, to face the world out on my own again. You put me high upon a pedestal, so high that I could almost see eternity. You needed me, you needed me, you needed me, you needed me. 你哋合唱啱噶啦。 You needed me, I needed you. 你需要我，我需要你。尤其十月啦，十月八号啊嘛，你是但一个唔出现就都唔得， 唔会， 唔会噶，相依为命啊！你哋 十月八号 有你就有我，系我有朋友问开始买飞未？ 开始啦，准备 系啊。 OK， 咁啊，预知要祝你哋嘅十月嘅演唱会成功。 多谢， 多谢，多谢晒。 系两姊妹，Sabrina 同埋。Sita， 不过我就冇钱买，可唔可以用一种方法啊？我用一张即系全英文 concert 嘅飞啊，同你换一张得唔得？ 哇！ 互换啦，咁啊，得唔得先？ 我哋请你， 不 过 啊，不过就九月啊，都系啊，呢八号我七号，咁咧差唔多一个月之后咧，你哋可以好多时间练歌。今日已经 rehearsal 先啦，系咪？因为我好中意英文歌嘅，所以即系有机会咧，就系即系争取机会。 Me too, me too。 系啦，听或者唱我都中意。睇下钟位原来真系 I needed you, you needed me。十一点三十分啦，咁啊仲有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一阵间重聚啦。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泰国执法部门拘捕四个香港人，相信他们正准备将毒品从泰国运往香港。行动中检获14公斤海洛因。泰国当局表示，四个疑犯今个月十一号抵达曼谷之后，分别入住两间酒店。調查人員在過去的星期三晚見到其中一人從酒店附近一架汽車上， 攞走一个相信载有毒品的袋。第二日晚上，四人乘坐不同的车辆前往素曼那普国际机场，其后一同进入洗手间。机场保安人员其后在疑犯行李箱的糖果盒内发现40樽海洛因，共重大约14公斤，当场拘捕四人。相信疑犯负责协调从泰国向香港供应和运输毒品。有人凌晨在一列港铁观塘线尾班车上打开紧急出口，列车需要停驶，多个乘客要乘搭其他交通工具离开。警方表示收到港铁和途人就相关事件报案，列作违反港铁附例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港铁表示凌晨大约一点，一列往调景岭方向的观塘线尾班列车驶到九龙湾站时，车长收到车尾驾驶室和紧急出口斜道打开的警报，车务控制中心随即报警，并即时暂停列车驶入九龙湾站，职员检查路轨范围，确保没有乘客逗留。港铁表示处理事件期间，观塘线由彩虹往调景岭段列车服务暂停，受影响乘客要乘搭其他交通工具离开。公司其后翻查闭路电视，确认有乘客由车尾内由车厢内自行打开通往车尾驾驶室门，并推开车尾紧急出口斜道之后，同其他乘客一同经车门和月台幕门离开车厢。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访华的斐济总理南布卡会谈。李强表示，斐济是首个和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中方一直将斐济视为南太地区最重要合作伙伴之一。中方愿同斐方以明年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强高层和各级别交往，推动中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李强又说，双方要进一步发挥互补优势，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基础设施、农渔业、轻工业、教育、旅游、减贫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中方愿意进口斐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中资企业到斐济投资兴业。新加坡总理王俊才发表上任后首场国庆群众大会演说，提到当局明后年分两阶段让在职父母共享的有薪产假逐步增至10个星期，意味着新措施全面落实之后，加上现有育婴假，在职父母在新生婴儿出生第一年可以申请的育婴假会由20个星期增加至30个星期。明年4月1日起亦都会强制雇主为父亲提供4星期有薪陪产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看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今个夏天热到弹起，乐区陪你。 香港电台，信马泡泡。 欢迎大家嚟到参与我哋咧二台 Summer Pop Up 啊！你欢呼声我好唔好啊？多啲 ，Hello！ 八月头有二台 DJ 喺将军澳陪你为 Summer Pop Up 响头炮。 接力 pop up 到维园嘅普通话台，有好多亲切友善嘅印尼朋友啊！ 哇，爽啊！ 想继续咁爽，唔好错过下一个 香港电台新马 pop up。2024巴黎残奥， 巴黎对面男神， 港台没有不可能，巴黎残奥。 我是吴卓人，巴黎2024残奥会我会参加200米个人四式、100米蛙泳和100米背泳。 我是梁玉荣，巴黎2024残奥会我会参加硬地滚球赛事。 希望大家为香港残疾运动员打气， 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 港台没有不可能，巴黎残奥。 ITHK Inspire Spirit in Motion。 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只是醉了樱桃，人缘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 二千零歌再重聚已经进入尾声，最后半小时的节目，11:38的时间，我哋翻嚟二千零歌。第一只咧，我好想将之前大家好投入的奥运会开幕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啦。最 impressive 的、最有印象的，可能就是 Celine Dion 在呢个艾菲尔铁塔上边唱咗一只法国名曲。本身咧就是法国歌后 Edith Piaf 的 Hymn to the Amour， 即是爱的诗篇、爱的赞歌。但是英文一样好听的，他就唱了英文版。If you love me, really love me。我们今天特别嘉宾 Sabrina。 If the sun should tumble from the sky, if the sea should suddenly run dry,It seems that everything is lost, I will smile and never count the cost. If you love me, really love me, let it happen, darling, I won't care. Catch a shooting star, shall I bring it where you are? If you want me to, I will. You can set me any task, I'll do anything you ask, if you only say you love me still. share eternity with you. If you love me, really love me, let it happen. I won't care. If you love me, really love me, let it happen. 城市一首经典的歌曲 If you love me, really love me。 接着我们有这首当年有 Debbie Boone 上榜的歌 So many nights I'd sit by my window waiting for someoneTo sing me its song So many dreams I kept deep inside me Alone in the dark Now you've come along And you light up my life YouAdrift on the waters Could it be finally I'm turning for home Find me a chance To say hey, I love you Never again To be Sabrina 唱 Celine Dion 在奥运会唱的一首歌，好像用一首歌燃点起奥运的星火。跟着我们有 Sita 为我们燃亮，不是星火那么简单，是燃亮我们的生命 The light of my life。 跟着我们有电影传奇大师查理卓别林 Charlie Chaplin 的名曲 This is my song Why is my heart so light? Why are the stars so bright? Why is the sky so blue? Since the hour I met you Flowers are smiling bright Smiling for our delight smiling so tenderly for the world, you and me. I know why the world is smiling, smiling so tenderly. It hears the same old story through all eternity. This is my song。其实呢只咧就系麦片时代嘅电影大师查理卓别林嘅歌曲，但系其实就同香港有关嘅咧经验，因为嗰出电影咧喺40年代嘅时候啦，30-40年代啊，应该系叫做《香港女白象》。咁啊呢个当然咧，当时冇人唱嘅，有一个音乐嚟。咁去到60年代咧 ，Petula Clark 就唱咗呢只名曲，叫做《This is my song》。 幾好喎！我自己有隻歌。 係啊，係啊，呢個係查理其中一首出名嘅歌。跟住我哋都係睇電影噃，咁啊送俾所有中意聽歌亦都中意睇電影嘅朋友。以前有一出電影叫做《Ice Castle》， 好好睇嘅。 中文唔記得， 我都唔知道中文係咩。 係啊，咁啊隻歌就好記得啊，係 Melissa Manchester。 係。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Please don't let this feeling end. It's everything I am, everything I wanna be. I can see what's mine.Finding out what's true since I've found you,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Now I can take the time, I can see my lifeAs it comes up, shining now, reaching out to touch you. I can feel so much since I found you,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eyes of love. And now this feeling end, it might not come again, and I want to remember how it feels to touch you, how I feel so much since I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And now I do believe that even in a storm we'll find some light. Knowing you're beside me, I'm I can see the time, I can see my life as it comes up shining now, reaching out to touch you. I can feel so much since I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一出电影嘅主题曲，其实我哋。香港都有一个版本叫做《心似在白云边》，叶丽仪唱。 哦，系啊， 就系呢只歌啦。咁当然咧，好嘅歌咧有好多唔同嘅版本。 我哋学埋中文版，好啊。 跟住落嚟咧，有一个本来系音乐剧、舞台剧，亦都系电影。嗰、那个女主角咧，大家都识嘅。不过男主角好似系吹息事风噶。阿坚哥，一阵间有冇息事风演奏？佢系息事风大王，用 keyboard。我话春天有个约会，里面直情有息事风嘅歌词。我哋揾一揾呢个 saxophone 先。我哋今日有两位嘉宾 ，Sabrina 同埋 Sita。Mr. Saxophone， 夜阑人静处响起了一阙悠悠的 saxophone， 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 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 saxophone， 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 在这晚星雨迷蒙，盼再看到你面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 想终有日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 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雨越渐渐 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事情未通，请跟我哼这悠悠的萨克斯风。于今晚悠悠的，想我入梦中。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萨克斯风，它可以悠悠唱，真爱为你送。事情未动，始终相信我俩如春天有个约会。 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 約定你啦，約定你。 精彩嘅，我春天有個約會，你哋個約會 係十月八號。十月八號留意， 我哋會唔好留意添，我會到。 OK，Thank you。 多謝收音機旁邊嘅朋友。 多謝 收聽二千靚歌再重聚，我哋已經接近尾聲，當然多謝彈緊鋼琴嘅天使同埋阿堅哥，佢哋識時風。多謝 Sabrina 和 Sita， 多謝 Albert。 Thank you Albert。 Sleep, lay me down and hold me closely in your arm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 Please promise me, and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by my side. The love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 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